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戏剧《人民公敌》今晚将登台国家大剧。昨天，这部剧举行了探班活动，请听实习记者于成新的报道。 《人民公敌》是著名戏剧家易卜生的代表作，讲的是挪威一个温泉小镇上主人公为揭露水源污染而成为人民公敌的故事。绍宾纳主管对这部戏做了介绍。 剧当中呢，它着眼于柏林的历史和地理，然后着眼于所有我们看到、听到、感知到的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 绍宾纳主管还介绍了戏中的互动环节。 这些演员们从自己的角度讲了非常非常多他们的角色在这个戏中形式的一些理由啊，还有方式这些个，在我们这部戏当中会有这么一个时刻和北京的观众直接进行交流，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本剧的音乐性是一大特点，彩排现场也做了展示。人民公敌将在9月6号至8号亮相国家大剧院。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上海民族乐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会由东方韵味、浦江明珠、伊甸园之桥、中华第一街、外滩5个篇章构成，充满律动和画面感的音乐跳脱出民族音乐的惯性表达思路，展现中外文化交融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兼收并蓄。说唱新时代共筑中国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优秀曲艺节目展演周正在民族剧院上演，将为广大观众连续奉献姜昆说相声、优秀曲艺节目综合专场、四川曲艺专场、原创河南方言剧、老街等6场南北各异精彩纷呈的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今晚上演的优秀曲艺节目综合专场是近年来中国曲协举办的各类展演展示活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代表了当前曲艺艺术发展的整体水平。国家大剧院近日公布了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活动安排。本届舞蹈节以我的身体会舞蹈为主题，在为期103天的时间里，集中为观众呈现42场舞蹈演出，并将结合多种艺术普及活动，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舞蹈魅力。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将于10月开启，风格各异的11部作品将在天桥演艺区集中展演，为北京的观众奉上34场优秀音乐剧演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会达到7到8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 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眼看着这周到周四啊，明天再过一天又要到了周末观影时间了。 哎， 这个集中观影好像成了大家现在周末的一个最佳选择。 嗯， 然而呢，我们回头一想，这今年确确实实过得也是时光如梭呀。今年到上周的周末为止，应该过去了我们所说的一个重要的档期啊。电影档期呢，好像一年就那么几个啊。 哎，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档期就是孩子们放暑假啊，这个大人们过暑期档。 嗯。这个暑期档，这是成为现在电影档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档期。 嗯， 或者说这个一般你要是除了国庆档啊，或者说是贺岁档啊， 嗯， 可能这个暑期档这就是电影最多的一个最扎堆的一个时候。 没错，好多的电影这个排期的时候，可能首选的几个档期之一。 嗯， 首先想到的是天热的时候，大家容易看电影。 哎，啊、是 空调好、啊、好使。 哎、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想，为什么大家在这个天最热的时候啊，这3个月就是6月、7月、8月，会是看电影的一个最高峰的时期。 嗯， 有的时候挺奇怪的，想一想，好像确确实实在这3个月当中，电影不管是你刚才说的扎堆的上也好，还是大家愿意付出的这个代价也好，在这3个月当中应该是最集中、最明显的。 嗯， 我在今天我们还这个发不出去的推送里面哈，今天推送确实技术原因， 啊， 大家见不到了，没关系，我们这个慢慢跟您说着啊， 我们用口头的方式来给大家推送一下， 哎，口条的方式。我今天第一句就问大家了啊，说开学已经好几天了，感受怎么样呢？啊，这个跟孩子们放假的时候是不太一样呢。我记得，现在好像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感受嘛，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放假呀、啊、确实不一样了，有孩子的特别爸爸妈妈啊，把那孩子无处安放，你知道吧？放假的时候是不是必须带到单位来？我们一到放假，我们单位就是孩子们扎堆之后了啊。 对， 还有就是。过了这个暑假，就慢慢的这个暑假大家适应了。过了暑假以后，一开学好像又是一个特别特别、紧张的时候。 这个有人是无处安放的青春，有人是无处安放的孩子。 到 时 一收假，你看他们说、当爸爸的当妈的这个时候啊，就又回到那个啊，就两点一线啊，就每天早上要送，每天晚上要接啊、这样一个时刻。但是、 这就是上学爸妈苦，放假爸妈苦啊， 是吧？他们我还听到今天有一个段子这么说，说那个过去啊，家长都跟孩子说，你再忍一忍啊，再努把力，上大学啊就轻松了 啊。 这孩子后来想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上大学没见轻松啊。后来明白了、心理独白是跟自己说的。 上大学 家长都是这么说的，是、你上大学我就轻松了啊。这确确实养孩子不容易、所以呢到了这个暑期档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对暑期档的电影这么感兴趣，就这个时候啊，起码从心理上啊他放松了一些，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放暑假嘛，这个大人沾沾光看看电影，但是这都是我们在这儿就是瞎盘点瞎说啊。一会儿我们会听到专家他们比较准确的分析，科学的分析，到底为什么会产生暑期档。那其实暑期档里面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和张亮也没闲着，我们这个看电影看得忙，跟大家说电影说的也比较集中。那各位在这个暑期档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先来一组数据跟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 2018年的暑期档，我们指的这个准确日期就是从2018年的6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6月到8月，这好像是国际通行的一个叫暑期档的一个时间段啊。 对，这个咱得这么说一句啊，基本上北京的夏天从4月1号差不多就开始了 一直要到8月1号。 哎，今年你 今年好多 冷的还挺早的， 对， 是吧？ 凉快了。 这两天这个秋意尽显呢，是吧？ 是， 尤其这早晚温差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它这个算这个暑期档，从六一开始， 六一开始算， 哎，其实从六一呢，这个暑期档其实这尤其加上六一嘛，开始就瞄准的是小朋友， 对对对，所以这个暑期档，你看在咱们这这个讲究啊，它挺微妙的啊，先从儿童开始啊，慢慢的上升，一网打尽， 哎呀哈， 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今年。就2018年的6月到8月的暑期档，全国电影票房就是大家贡献了到底多少呢？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数字啊，现在这个数字统计我发现每个平台有多多少少有出入，但是我看到的一个就是通行的数据大概是在173亿9900万左右，173个亿，究竟这个是多是少，一会儿我们会听到专家的对比啊。 好， 那么这个数字呢创下了暑期档据说是票房的一个新高，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中国内地的总票房很有可能会首次超越600亿大关。 600亿大关 啊，其实说这个数字呢，也挺枯燥的，是吧？有时候总觉得600亿，你对跟我那距离太遥远了，我们没有太多感觉。但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可以算一算，你在这个暑期档里面看了多少部电影？你立刻就有感觉了，是吧？你一算，不算你不生气，是吧？算跑这么多钱， 就是现在这电影啊。演得过来看不过来， 真的是， 有时候真是这样哈。 是 因为你这个特别喜欢的几部呢，它有可能是扎堆上，人有的时候呢它没扎堆上的时候你还生气呢，闹电影荒啊。最近我看完一特别想看的，哎，怎么是吧，它没有就想看的了呢啊。然后呢这个一看，哎呀，这矬子里拔大个儿吧，啊，这个选个将军吧，一看完之后，哎呦，还后悔，是吧？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这进退维谷啊， 哎， 但是这个左右为难的时候呢，在暑期档里面啊，有的时候还会比较少一些，因为确确实实看电影的热情会高涨啊，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空调吹的啊。那今年的暑期档三个月，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个分析文章当中，都指出了这样一点，就是没有明显的低谷啊，全是这个高潮的这个部分啊，而且说类型呢是百花齐放，其中六部电影的票房超过了10个亿。我们知道在这个暑期档的前半部的时候，有一部电影是徐峥主演的作品，他拿到了30多个亿的票房，到目前为止啊，30多亿，这是从去年《战狼二》创下这个佳绩以后，这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 对， 他成为了暑期档的票房冠军。而开心麻花的喜剧呢，再次受到追捧，《西红柿首富》拿到的票房是25亿2200万。黄渤首次执导的一出好戏也拿到了13亿2700万的不俗的好成绩。那五部超过10亿的影片，票房占到暑期档票房的一半以上。他们那个文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是没太明白啊，大家听一听，可能您有懂的，您给理解一下。他们说，用今天的话来讲，今年暑期档的电影市场 头部效应相当明显。 头部效应就是看完脑袋疼、嗯、头部效应嘛， 头大是吧、啊、不是这意思 啊，这头部效应其实很有讲究啊。 嗯， 给各位明白的给解释一句。 哎， 我们今天就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了。刚才我第一个问题就问到了，在今年的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加起来的暑期档当中，您究竟看了几部电影？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些电影当中当然是良莠不齐啊，有好有坏，大家的评价不一。在这些电影当中，哪一部在暑期档里让你印象最为深刻？又有哪一部电影是您心目当中的今年暑期档最佳作品？ 嗯， 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好， 当然我们在说的时候呢，也要听听专家的意见。我们在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盘点今年的暑期档。各位，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希望看到您的留言。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刚才我们说过了，今年这个暑期档的票房是创下了新高，也关注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咱们就想，一年当中有几个重要的档期呢？ 嗯， 像贺岁档是一个，是吧？ 对， 我们还有春节档啊，包括我们说到我们的国庆档期啊， 嗯， 但是暑期档是始终大家不能忘怀的一个重要的票房的爆发期。 这个高票房都是从暑期档来的， 哎，那为什么会有暑期档就会产生高票房呢？ 嗯， 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这是来自咱们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专家周夏老师。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问到了他关于暑期档为什么会有高票房的问题，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回答。 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呢传统有两个票房，就是一个高票房的一个爆发期，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春节期间的一个春节档，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瞩目的这个暑期档。其实之前中国没有进入产业化阶段的时候是没有档期概念，更没有暑期档的概念，这个完全是从美国这个档期概念引过来的。当学生放假出现一个长的假期，六七八月份应该是学生全年休息时间最长的一个假期，所以就创造了这么一个暑期档长假期的这么一个概念。在假期里大家就要去娱乐消费。那么我们先说美国，要是美国的时候就会针对青少年观众呢制作一些漫威的英雄片，梦工厂会制作一些动画片，还有一些青春浪漫片。中国电影进入市场化之后，我们进入产业化之后也开始不同的去开发档期。这个暑期档是全球通用的档期，当春节档是我们中国特色特有的根据假期开发的独有的一个档期，甚至它超过了贺岁档。那么暑期档呢跟全球通吃的一点呢，就是它可能会投放一些大片，这些大片呢是以视效奇观为主的，那么自然会带来一些高票房。可能就像去年我们这个建军90周年出现了这么一个爆款战狼二，也是在暑期档爆发的。当然它跟我们的建军90周年它是重合了。我们暑期档呢也会涵盖一些小的档期，比如说七夕节档，只不过这些小的档期呢通常有时候没有被开发，或者开发不充分，通常被大的档期给淹没了。当然这个也是有待于我们深耕细作去分化档期。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专家的解释，这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夏老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暑期档会有高票房。各位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啊？到了孩子过暑假的时候，咱们也有一个电影的暑期档。 哎，我这个用一个大白话来解释一下 啊， 就是说呢，主要这个事儿呢就是怪美国那边，不是怪美国那边，就是源于啊人家这个已经比较成，就是我们市场化以后， 嗯， 我们去 学习的 学习观摩人家这个市场，就发现呢，哎，孩子放假了，弄点这个骗钱，不是弄点这个娱乐性比较强的 影片啊的票钱。对， 哎，这个呢在暑期档是一个爆发期， 嗯， 所以我们呢有样学样，哎，这个复制的还算比较成功啊。当然你看到这个今年的暑期档啊， 嗯， 有一个现象哈，就是 票房不错的还是有很多的电影的，而且叫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好几部电影， 嗯、 对吧、 嗯嗯？ 但是呢，似乎没有哪一家独大到，你像去年像《战狼》那样，是吧？《 战狼》确实是一个奇迹、 哎。包括这个前年这个《捉妖记》的第一部， 嗯， 也是那种就是说让人一下子成为一个大家最关注、最核心的这个 焦点，或者说他拿走了绝大部分的票房， 还似乎今年没有这个超级大爆款， 嗯、 是吧？还没有、 嗯嗯， 就是出现爆款吧，他老是这个小高潮迭起，是吧？今年这是一个 特点，所以他们讲没有那个低谷，你会发现每周几乎咱们都有话题 啊， 是吧？照顾咱们节目，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影市场啊、 嗯，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电影人应该会是觉得比较幸福的、嗯、 啊， 就是你、不会有说这种首先倒挂的现象不是很多， 对 对吧？ 这个四个字来解释一下，就、雨露均沾。 哎，我们的观众越来越理智了，哎，真好。 这个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先特别想听听您的想法。 嗯， 我刚才提的那几个问题呢，大家可以随意来回答啊。就是你在这个暑期档三个月当中，你究竟看了几部电影？能算得出来吗？在这些电影当中，哪一个才是你心目当中的叫暑期档最佳作品？ 嗯， 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暑期档，到底从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开始的那部作品是什么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我倾向于这个说法，就是这部电影应该是开启了今年暑期档这个进军。军的第一炮啊，因为这部电影呢，在当时好像的宣传期的时候，对他的期望值是非常之高。 臭流氓，又惹什么麻烦了？ 不是说了我要出差吗？ 你要跑路啊？ 黑社会啊？ 这部电影大家听到这个英文的部分的时候应该很熟悉了啊，它就是《蚁人二》当中的这个迈克尔·道格拉斯参演的一部中国电影作品， 哎， 名字叫《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 啊，动物世界应该是在当时把它当作是今年暑期档一个开山之作啊。 嗯， 但是这个好像看并没有起到一个开门红的作用。 嗯， 当时我们知道这部电影的宣传期的时候，不管是从它的这个卡斯阵容，还是这部电影它原著改编的那个日本的漫画、 嗯、 啊，这都是宣传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嗯， 但是它的整个的影响力、口碑，包括它的最终票房，并没有达到好像开始那种预期。 嗯，这个因为这个《动物世界》呢，我们说这是李易峰的翻身之作，是吧？是，而且说是跟这一个类型的。国产电影一起翻身了、 嗯、 啊，其实口碑还是不错的，可以这样说啊、 嗯嗯。 只不过是就是他之后随之到来的这个暑期档开始了，又有一系列的比较强的电影，其实就风头盖过了他。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这个这个幸运，也是他的不幸。 嗯， 他的不幸就在于呢后边跟的比较紧。他的幸运就在于，如果他在那些一个档期来，很有可能他真的被淹没了。所以那个时间呢，他是比较突出的啊。但是突出了没多一会儿啊，后边的这个大批量的，尤其是比较优秀的这个国产电影就到来了、啊。 对，刚刚提到比较优秀的国产电影，大家在这个暑期档里面可能会发现，你的这个判断有部分的这个内容是跟大家一致的，也有可能有一些啊大家看法不一的地方。你比如说今年的。暑期档国产佳片究竟有哪些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个，他们具体分析到今年的类型的时候，今年暑期档啊，据说现在大家公认的一点是现实题材，就是现实题材的电影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 嗯，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徐峥的作品、黄渤的作品，还有包括他们把麻花的作品也当作是现实题材的另外一种表达。 哇，这魔幻主义嘛，这不现实魔幻主义？我觉得是。 对，当你的。不继承的时候都是魔幻的你继承的就是现实了、 哎、 这几部作品他们说是集体发力，而还有几部电影呢，大制作大卡司，甚至就是跟你刚才说的是绝对的魔幻或者是这个奇幻题材、 嗯、 但是集体没有得到好评、 嗯、 你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说到的邪不压正、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这些应该都是大家开始都非常看好的电影，可是没有取得预期的票房和口碑，尤其是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这个场面是特别大，但是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究竟是为什么呢、 嗯、 我们这样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夏的分析。 那么今年呢，我觉得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是通常在 暑期档非常爆款和流行的一些视效大片反而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反而是一些跟普通观众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一些中小成本投资的影片获得了一个高票房，反而是我们期待比较高的，比如说徐克打造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包括这个姜文的电影《三部曲》，也是一个终章，邪不压正。虽然也获得了5亿+的票房，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预期。这跟这个《西红柿首富》2亿+的票房都是不可比拟的，因为它的成本是远远高于这样影片的。所以，可能这个现象映射了当下观众需求的一个转变，就是观众可能对一些奇观的一些魔幻大片，他可能有一些审美疲劳了，而且这些奇幻大片呢，可能跟他当下的现实生活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他反而觉得是有点凌空了，有点高冷了。我觉得还是能反映出观众心理一些变化，他还是希望能跟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影片，能解决一些我关心的一些民情民生问题的这么一些影片，我觉得是为什么会点燃这个暑期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样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对于今年暑期档周夏老师的一个专家的一个分析啊，说到了今年暑期档当中这个现实题材为什么这么火，而其他的魔幻题材纷纷在败退，或者是它没有达到预期。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暑期档当中还有跳档甚至是撤档的魔幻影片。 对 啊， 这个确实现实题材电影表现好，另外我觉得也跟大家呀天热呀孩子闹比较焦虑有关啊。你是 啊你到达影院当中看一些跟自己生活比较紧密的，是不是？哎，这个现实题材电影它确实现在电影它也有升级啊，是吧？他说的这些话让人觉得也过瘾呢，是吧？演的身边的事儿也有代入感呢，对吧？哎，我觉得看这样的电影这反映出来大家的需求，你审美需求也好，生活需求，文化需求，它都是连在一起的。 你发现没有，这个事情就跟这个看剧追剧不太一样，追剧就是不是现实题材的也挺爱看的，都是宫斗剧，看的人那么多， 有人把它当成现实题材来看的 办公室， 哎，对了， 斗争剧是吧？ 吓得我都不敢看。 好，盛伟说了，说到天热看电影呢，让我想起来几年前的7、8月份，我和孩子50块钱包了场电影，看的是什么呢？无敌浩克，也不是现实题材啊。好了，我们在休息过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聊今年的暑期档。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式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定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式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定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快乐出击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如今广告有点长啊，各位不要走开，我们刚才的问题还继续有效啊。刚才问了大家一个互动问题，在今年的暑期档，也就是从6月1号开始算起到8月31号，刚刚过去的上一个周末，在这3个月当中，哪部电影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哪一部作品才是你心目当中的今年暑期档最佳作品？ 嗯， 各位呢在自己的那个小本本上好像都有这笔账是吧？ 哎， 我看到有人统计了啊。 是。 思文说今年看了啊，我帮你改正一下，他说的是今天看了。我们看了多少啊？看了16部电影，16部啊。 啊。 他说《西红柿首富》看了3遍，感觉好看。 怎么他是首富呢？ 西红柿首富是吧？ 啊，您这是真是用钱包投票啊？这个、 像这样的不在少数，我觉得、是吧？ 对。盛伟说了，今年暑期开始特意办了他家附近的电影院的会员卡。 嗯， 啊，这还可以啊，每张电影票25。 哎呀，这个可以，今年办的哈，那就是说新办应该更有优惠才行、啊， 是 吧？ 是，而且他说他暑期档看的几乎都是外国电影，《蚁人》《碟中谍》《山海逃亡》啊等等啊。糊涂旁观者说了，这个文牧野导演的啊，徐峥主导的这部电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用脚投票的结果啊， 30多亿。 哎，他说这就不必说了、黄渤的一出好戏也不错啊。另外两部纪录片他觉得很棒，《最好的爸爸》和《大三》啊，能在这个影院上映，这是。内部我们说这个22之后啊、纪录片走向大银幕的胜利。 你看刚好反差，盛伟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几乎都是外国电影， 你看到 糊涂的旁观者呢这边全是中国电影、 这就说咱四点有戏有包容度是吧，这个盛伟和糊涂旁观者在影院里是肯定遇不见的啊。不是去的一个电影， 你看 不是 咱们这个讨论的这个维度是吧， 啊， 四海八荒。 好家伙， 哎，来吧，还是继续请教大家，在这个暑期档当中，你究竟看了哪些电影啊？多少部？另外呢，就是哪一部才是你心目当中的暑期档最佳作品？ 嗯， 刚才我们在跟专家聊天的时候，其实也说到这一点。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夏老师呢，在他的这个感受当中呢，其实我们也问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是拿数据来衡量嘛。那么，到底这个暑期档当中，您又会给暑期档所有的作品 打多少分呢？ 嗯， 我们说的不是给哪一部作品，给今年的暑期档打分，这可能是更难的一个问题啊。 对， 我们来听一听周夏老师是如何回答。 如果让您给今年的暑期档的电影市场打个分的话，您觉得是多少分合适？ 今年的暑期档没有出现《战狼二》哈那么高的50多个亿的票房， 嗯， 但是呢，它的总量达到了174亿，超过了去年暑期档的总量。163亿，当时我们做的这个观众满意度调查给他的结论是一超多强的格局。那如果给整个暑期档给个分的话，我会打到80分吧，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影片，如果平均下来我觉得应该是80分，基本满意的。 不知道这个80分是不是各位心目当中的分数啊？ 嗯， 这个平均它是很难打的，因为有一些片子是根本可能你不会去看的，但是有一些电影呢你是十分喜欢的，所以这个分数是相当难度的一个分数。 我的个人感觉啊，就是这两年咱们做这个影视方面的节目吧，尤其今年偏向于电影，我觉得今年我这个进电影院最频繁啊， 嗯， 就是这个也是咱们 工作所迫 啊，嗨。也是咱旁边离着不远啊，新开了一家电影院 啊， 这可坏了菜了啊！以前看电影还得琢磨琢磨啊， 以前有一个别的因素会去让你觉得知难而退。 对，现在反正你 近水楼台， 哎，差不多就安排一场啊。当然呢，我觉得今年这个获得巨大满足感的电影不是很多啊，但是呢， 真的是 但是就是说让人哎呀特别失望，就是简直了，就后悔了，想把这个电影院砸掉的那个也没有啊，还是比较平和的。一般来说就是出来觉得哎不错，电影不错，这个票钱花的值，多数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电影 也是个进步， 成熟是一个进步啊。 但是刚才你还记不记得，在我们跟这个周老师在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个问题，说到今年的很多电影为什么魔幻的离咱们这个现实生活比较远的作品就没有得到好的分数啊，没有得到好的反馈。 大雷说了嘛，咱听众朋友大雷说了，魔幻影片暑期当属阿修罗，太魔幻了， 太魔幻了， 秒变悬疑片是吧？这现实生活中 他指的是这阿修罗的境遇， 境界是吧？非常魔幻， 确实很魔幻的就消失掉了啊。但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你如果说你发现所有的这个叫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影片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我们可以用俗话来这样讲，但是有一些电影是个例外，哪些电影是例外呢？我跟专家在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到了在最近的一部电影。 哦，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刚才说到的是哪部电影呢？就是我们在最近要提到的，就是垄断电影市场的碟中谍六。 碟中谍。 碟中谍六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这个效果 啊， 为什么会它跟咱们现实生活也离得比较远，为什么它会成功呢？为什么会在最近的时间没有再能够超过它的市场反响的电影呢？我们听一听周夏老师是怎么说。 哦，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觉得暑期档呢刚好是国片引领整个市场跑在前面。我们看西方的尤其美国好莱坞的大片我们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呢进入九月份，就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从巨齿鲨开始一直到碟中谍六，一直到那个蚁人二，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来。尤其是碟中谍六得到了不仅是高票房，而我觉得是包括业界我看了之后都对它表达出非常赞赏的一个态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是东方魔幻片的一个示威，西方奇幻片还有它的生命力在九月份已经彰显出来了。那个魔幻片我们看到是什么，战神纪、阿修罗、狄仁杰之四大天王、邪不压正。一方面可能观众对这个审美方面一味的审美奇观呢是有点疲劳了，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奇观跟好故事嫁接起来的时候，它照样会有它的市场。我们说这个碟中谍六其实它跟我们联想到去年的这个战狼二，他们有很多共通之处，就无论是西方的东方的，它有时候跟观众的需求那个法则，电影超脱法则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类型片的创作方法，然后再加上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人物，然后再加上一个主流的价值观的一个表达。比如说我们在看《战狼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而且它也是站在一个国际视野上对世界人民的一个救助。那么我们看《碟中谍六》，西方的英雄片向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了各种奇观，不管是跳伞、跑酷还是悬崖攀岩，都让我们很有这个视觉的享受。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人格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是把人的生命 最低价值放在第一位上，所以它这显示出它的正义中的不仁，也是一个打通全球的主流价值观，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跟我们当下的观众的需求是紧密相连的。而且它的情节叙事的设置不像以前的很多审美疲劳漫威大片，就是它故事太简单了，但是我们在碟中谍六我们看到了它叙事的有一定的复杂度，它在保持高动作的一些奇观视效之上呢，它还保持了叙事的流畅，故事的复杂度，包括这个英雄人物的人格魅力的组长，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个顺便的勺上的问题啊，因为最近确实《碟中谍六》太火了。结合到刚才专家所分析的，在今年暑期档当中，大家选择的口味的转变，对于很多魔幻或者是离咱们现实生活比较远的这样的故事，没有那么感兴趣。为什么《碟中谍六》会成功呢？他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故事方面，这个故事其实是首要的，而不是你的什么类型、什么题材。 所以其实啊，这个你的题材啊、类型啊，你就是魔幻的，魔幻的这个，你说你就是做的不好，你就在大家都欣赏魔幻的这个审美风潮上，你也不一定有。 没错没错，你就是把你的这个片子拿着跟《指环王》在当时一块儿上， 没有没有， 绝对没戏， 烂片什么时候都烂。 对 啊， 就跟上次我记得我们在采访另外一位专家，来自新影联的这个领导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什么叫体育电影，体育电影。他说其实不存在这件事情，没有这样的东西。他说只不过这种电影，我们大家都把它叫动作类型。 哎， 动作类型当中呢，可能有细微的分化，但是呢，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故事好不好，而不是你拍的哪一样这个体育的项目、体育的类型，它是不是更能够吸引大家。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的时候，还是那个问题继续有效啊，这个暑期档当中您究竟看了几部电影，哪一部电影才是你心目当中的暑期档最佳作品，来看看大家的回答。七棒刚才给了一个分数，说暑期档呢他给整个的分数给60分，邪不压正和蝶六占50分。 哎， 我的天，这光他们占了50分，还有10分了啊！ 七棒也说，这个暑期档之前最期待的就是《邪不压正》，本来想去二刷，但是呢没来得及，说等着线下有的时候再刷吧。细细的品味几位，他说有的电影啊，看半遍就看不下去，有的看5遍也不腻啊，每次都会有惊喜。 我们看到大雷刚才说，看《碟六》之前先看了阿汤哥的《壮志凌云》，然后是《碟一》啊，然后《碟五》，然后再看六，觉得这个汤姆克鲁斯真的不容易啊，现在应该叫汤叔了， 汤叔，对，汤叔 刚才还有朋友在继续发言，阿童木说今年暑期档的最佳影片，一个是徐峥的那部作品啊，就是文牧野导演的徐峥主演那部作品，然后最佳导演韩延《动物世界》，你看啊，人家评选的各种类型的这个奖项都出来了， 他这颁了一个阿童木奖， 来、我们再听一听 啊，最佳男主角是《西红柿首富》的沈腾啊，最佳女主角孔雀啊，这真的好多客观公正是吧？最佳纪录片大三儿啊，他说我瞎评，我瞎评，您瞎看啊，图乐啊， 非常好非常好、希望大家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这样小账本啊，小的一个评分的体系。 恭喜以上电影获得阿童木奖，阿童木颁的奖啊， 是那说到这里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期待未来的作品，比如说苏娜亚玛，他就说他今年暑期档呢好像没有去过电影院，他说在追电视剧和小说，但是他提到一部电影 期待的是 《镰仓物语》。 哎呦，我优越感上来喽！我看 某些人 也看了媒体点映喽。哎，等着，咱们会有这个话题的。 好的，说到这里呢，也感谢各位在今天啊，对我们这个暑期档小小回顾的参与。更多的朋友的发言呢，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继续分享了。风华正喵最后一点吧，他说：“孩子爹和孩子妈就是不一样。作为一位老母亲，我暑期只看了一场电影，还是临时起意，等孩子睡觉了看了个夜场《一人二》。 哎呦，真是不容易啊！” 大家看电影辛苦了。刚才我在我们的没有发出的推送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问问大家谁才是暑期档的最佳，这个暑期档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被电影风吹过的夏天，夏天已经结束了，希望各位能在这个秋季有更多电影方面的收获。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明天见。 恢复现在眼前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 还房贷压力够大，